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好，翻到嚟2016年6月6日星期一7点钟嘅我们的二七世代。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讲下呢、這个六四过咗啦，咁我咧都唔好提噶啦吓，系咪？咁啊，我哋讲呢个2016年临时登记嘅选民册啦。咁其实咧，我哋睇到真系上翻选管会嗰个网去睇啦。咁啊，其实从我唔知啲報紙佬同埋嗰啲即係做新聞嗰啲人點搞嘅，咁係好多都話個資料係有錯誤嘅，即係呢幾日就上個禮拜開始公布咗到依家啦，咁樣，咁我哋咧即係攞翻選委會嗰一份嚟睇咧，咁就其實係好得人驚嘅，特別喺呢個新界東和新界西，咁我哋講一講啦，講一講手頭族。咁18至20歲嘅手頭族咧，咁18至20歲應該係手頭族啦。咁除非佢喺應該可能有部分會喺呢個區議會選舉入邊投個票啦。啱啱踏住20歲嗰啲啦，咁其實我諗大部分18至20歲，甚至乎21至25歲嘅都會係手頭族。21至25歲中間嗰度就即係有少少啦。咁講翻18至20歲啦，咁香港島咧嘅18至20歲嘅選民登記人數咧就係有15,694人啦。咁九西咧就有14,260啦。咁九東就有19,773啦。咁新西咧就係最多嘅。所以阿太應該贏緊，係咪？就有37,933啊！你淨係攞呢度夠嘢，大佬係咪？咁新東咧，亦都係搭住都係差唔多嘅，同新西咁啊爭少少啦，有35,287人嘅。咁我哋可以講埋啦，21至25歲嗰個手頭族嗰度啦。咁香港島啦，21至25歲啦，就有33,791人啦。九龍西就28,977人，九龍東啊犀利啦，九龍東有42,374人，但係都唔夠新西犀犀利，新西真係好犀利，係咪？新西21至25歲嗰個選民登記數字14,771人，咁啊入邊嗰度我諗起碼都有at least 係三分一嘅，係因為佢21至25歲啦。咁其實22歲都踏咗啦，12年嗰陣時98歲，有啲都未投過票，或者有啲23、4歲嘅嗰陣時都係可能19、20歲都未投過票，未做選民登記，係咪？咁嗰度有三分一嘅票，應該都係手頭族嚟。我諗咁新東啦都有76,388人啦。咁如果全港總計嘅話咧，18至20歲咧嗰個登記數字咧，即係包括我同阿馮永峰，係咪就有122,947人？咁21至25歲咧就有26,630人。咁啊呢度加埋挨住40萬，係咪？咁我計有啲係咩啦？21至25歲嗰度有三分一啦，大佬你手頭族嘅人數起碼都30萬，係咪？咁呢30萬你覺得係咪可以治嗰啲入？你建制派你係搞唔到佢啦。我哋陣間會講下連長嗰度嗰一 part， 係咪？即係我覺得咧，其實你真係你嗰啲政黨咧冇撚睇少呢啲數字，係咪？任何政黨都係噶，我覺得係咪？包括我哋自己真係本土派啦，本土派都係要即係睇呢啲數字優先咁樣睇啦。佢你唔會睇差一歲或以上噶嘛，係咪？甚至乎係獨派更加添啦，係咪？咁其實我哋即係覺得呢一個即係叫臨時選民臨時選民登記冊2016呢一份嘢帶俾嗰啲政黨咩啟示？其實一句講曬，尤其是你嗰啲老牌政黨，係咪？民主党啊、民协啊、公民党啊嗰啲，你哋可以喺呢一次收工，就唔系好似何秀兰咁讲， 系咪？诶，年轻嘅党员系咪？年轻嘅党员，佢哋用年轻嘅语言系咪？同佢哋相同嘅世代去沟通，佢哋就会有票啦。屌你老尾，即系你即系呢啲叫咩？天方夜谭系咪？即系你问下我隔篱嗰个，即系我隔篱嗰个就唔会，即系一定唔会绝对认同你何秀兰嗰啲咁样讲嘅嘢噶啦，系咪？但你会不会认同？即系佢挂住工，譬如佢工党系咪有个年轻嘅党员出嚟选咁样，挂住工党嘅旗号，可能都系廿零岁咁样。即系你问下你身边嗰个啦，即系我而家问你啦，你又可以问下你左隔篱嗰啲人咧。屌会唔会即系俾佢啲同一个，即系佢所讲嘅同一个世代嘅语言嚟讲，系唔捻会噶嘛？屌你老味，即系你啲答案你唔使你讲啦，系咪？我同你讲得埋都得啦，系咪？即系冇得咁荒谬啦，阿妈妈哥啊，唔系阿姐，系咪？系咪？挑你老味啫！用同一个世代嘅语言就沟通到啊！挑你老味，你净系啊，你加入工党啊？屌你，你加入嗰啲传统泛民政党已经同我哋呢一代人系唔捻同个世代语言啦，阿妈嘛，屌你老味，你真系做老屎忽啫嘛？系咪？光速变捻咗老屎忽啦，系咪？你睇下啲人，都同一个世代语言，系咪？我同一个世代议员，我使捻同你工党我嚟倾啊，系咪？我揾阿昊天主席唔好，系咪？系咪？我揾郑松泰唔好，虽然佢老啲，系咪？佢都三字又多，系咪？我使捻同你倾咩？屌你老尾，系啊！你话系都系，我可能都系我哋呢啲，但我哋十年八年啦，系咪？但你唔捻同我哋一个同一个世代语言啊嘛，系咪？同一我哋一个即系呢啲冇分年龄嘅，我觉得系咪同一个世代语言教住六十几岁咁唔咁唔通？你话佢唔系咩咯？你话佢唔系同我同你话佢系老屎忽咯？系咪同我哋唔系同一个世代语言？对唔住，呢、這个六十几岁嘅老人家系同我哋同一个世代语言啱唔啱啊？系咪先？即系唔系你话年龄又可以分别噶嘛？屌你老尾，你何秀兰呢啲真系～点解佢呢啲要翻屋企瞓觉就系咁解啦？系咪？好啊，依家系咪？即系佢又谂住喺港岛区又少个对手，系咪？钟树根啊冇得选，系咪？依家仲退唔退党都唔知，系咪？屌你老味，真系嘥狗气啦！我话觉得系咪？你讲两句啊！即系对于手头族，你自己又系手头族啦，咁包括我都系手头族啦，系咪？喂，呢一票冇得走鸡噶啦，唔捻系本土派。咁如果你有个独派嘅，我哋譬如我哋新西又有个独派出嚟选，有本土派出嚟选，屌冇得走鸡噶啦，唔捻啱啊，系咪？我呢个节目讲啊，屌你啦，青年新政你派人哋新西选，我唔系会投俾你，系咪？五年公投晒够气，系咪？你讲两句， 我觉得我哋手头足，我觉得要嗰个策略咧，可以用翻梁天琦个年去补选， 梁天琦嘅补选。 嗰陣嗰個策略就係打翻年輕人，因為你手頭咗啊，都係你個策略，我覺得係要你夠新啦，你個政治理念要係本土啦，好啦，因為 唔係喎，咁你個鳩個都講本土啦，屌你諗緊鍾樹根都講本土啦，你講本土， 我覺得要再貼近啲我哋而家呢啲手頭族呢啲十八至十歲呢個世代嘅人， 即係二世世代啊。 系啦，唔系再好似泛民嗰啲已经 唔系啊！佢讲屌你啦，乜佢讲佢一即系，譬如何秀兰嗰啲，佢话年轻党员系咪？同一个世代语言，佢讲捻到俾你听噶。但系个问题，佢哋一样系老屎忽啊嘛，系咪？屌你咁泛民不死，香港系冇得救啊，大佬系咪？呢、這个唔在乎系咪讲唔讲本土？屌，依家本土一词已经俾人泛滥咗啦，系咪？唔通新同文出嚟同你讲本土，你就就佢咯？唔捻会啊嘛？呢个系啱唔啱啊？即系我啊觉得，即系我唔系否定你嗰个讲法，系咪？即系讲本土，个个都会讲，系咪？依家即系喺呢个，尤其是系选举年，系咪？呢样嘢依家兴嘅，屌你谂啊！连钟树根都要讲，屌讲捻完本土，依家民建联即刻唔捻俾佢出嚟选，系咪？咪即系讲翻钟树根，我觉得，喂佢出嚟独立去选，佢有飞嘅。佢唔捻系冇飞嘅，系咪？我啊觉得呢样嘢系咪？喂，钟树根喺东区，即系以我所知，系咪？我有亲戚住嗰边嘅，系咪？仲要系 好撚支持佢嗰啲嚟嘅，係咪？即係嗰啲親戚嘅親戚啦，即係屌你親戚呢個詞好濫用啊嘛，係咪親戚嘅親戚啦咁樣，係咪？即係都叫識啦，係咪？雖然隔兩針。真係好撚撐佢嗰啲咩啊？中樹根咬嗰啲咩婦女會啊，嗰啲全撚婦女有份嘅入邊啲人嚟嘅。喂，你真係中你佢哋都係講喎，屌你老味，你中真係中樹根，民建聯唔撚出嚟選佢出嚟選，一定投佢喎，吹大雞嗰只添喎，仲要係咪？屌你老味，你真係，咪真係。我覺得中樹根自己出嚟算有肥嘅，係咪？即係中樹根講本土，屌你啦！即係你講，你話講開本土，我先講中樹根啫，都唔撚想講佢，係咪？喂，講本土係咪？個撚個都會講，唔係你，唔係好似你嗰啲咁樣，即係話，即係我明白你講咩，你有時表達唔到。你話講本土，個撚個都會講啦，係咪？即係譬如你新西咁樣，係咪？新同盟求其揾又有出嚟講本土，屌你咩？佢都一定有肥㗎，因為佢講本土嘛，係咪？喂，但係講嗰、那個。是背后的理念嘛，啱啱啊？喂，本土系人都识讲啊，系咪？坐喺度，个个都识讲噶啦，系咪？到你做嗰阵时候，何谓本土？个个咬捻晒啦，系咪？屌你老味，去光去拖劫，屌毛孟静拖劫，又话自己本土啦，系咪？即系嗰个理念，系咪？第一样嘢，即系好似上个礼拜睇教睇教主嗰条片咁样，系咪？你嗰啲咁嘅即係所謂嘅泛民主派，依家學人講，佢哋都會講啊講本土嘅係咪？又講啊香港啊呢樣嗰樣啊嘛，佢真係大勢所趨逼到佢哋咁講啦，係咪？咁你講本土，你就唔會屌你諗嗰個共產黨嗰個奸賊落嚟，張匪德光係咪？呢個教主幫佢改嘅咪張匪德光係咪？就唔撚係張委員長啦，係咪啊？屌你本土第一樣嘢就係香港獨立、香港自主自治，即係未講獨立之前啦，講獨立呢啲真係要揾得好天主席啦，唔撚到我哋講啦，係咪？屌你老母，一定要同共產黨割席噶嘛，係咪啊？乜撚你張委員長啊？屌你老母，係咪啊？你要講本土嘛？屌一定係講本土利益為優先噶嘛，係咪啊？一定係以香港人。嘅本土利益系咪为中心为优先添噶嘛？系咪啊？屌你啊！咪真系嘥鸠卵尘气，我觉得。诶，你讲下，即系你补翻头先嗰个啦，即系你话讲本土，我觉得讲本土系嘛，系啊， 即系你又补充咗嘅，补充咗个本土， 吓， 即系我又觉得嗰、那个策略， 嗯。 除了理念、 嗯、 要夠貼近同埋 唔係夠貼近，你完全相同咁滯 相同 嚇、 啊，即係好啦好啦，同埋你所推出嚟嘅政策乜乜七七啊，起碼唔會咁 old school 先啦嚇，係、啊、咯，都係嗰啲好嚟嚟去都係嗰啲嘢，同埋我覺得黨都係好重要嘅，你個黨嘅背景。你工黨，你話工黨揾個後生仔出嚟算，但係你工黨入邊啲人，乜撚嘢嚟啊？係咪個李卓人，再加個何秀蘭， 何秀蘭咯、 啊，一個李卓人都知佢支那會嘛，係咁、啊、愛國嘅， 邊個咯？ 咁 張超雄啊， 係、 張學柱啊，四個啊嘛， 係啊，呢啲咁疏咁咁， 喂，你即係在站於。即系依家呢个世代，嗰啲年青人嚟讲，屌你谂乜有卵人识你哋咩？啱唔啱啊？即系听紧到你哋个名字都反感啦，系咪啊？屌你谂乜识郑松泰啦？特别系啲妹猪，新西嗰啲妹猪，有阵时喺度讲下嘢，真系啲女女点会识你哋啫？系咪？你话我几后生都冇卵用啦，系咪？即系好似郑松泰呢啲，喂睇得啊嘛个样，啱唔啱啊？同埋佢论述又得啊嘛，大佬。讲诗喎，话晒都系，系咪？即系文质彬彬咁嘅，但系热狗嚟嘅，系咪？即系唔系话咩啊？唔系话太咩啊？即系呢个又，唔系即系譬如你工党，我觉得即系跟翻你讲嗰样嘢啦，系咪？喂，工党，你换捻晒啲人出嚟选，又如何啫？系咪？对唔住啊！工党个名字已经俾你哋何秀兰啊、李卓人之流搞捻到臭閪晒噶啦，系嘛？即系唔讲粗口都，系咪？ 臭晒㗎喇個名字完全係。喂，仲有一啲人，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咁樣，身邊識唔少人啦，係咪？佢唔會理你係邊撚個㗎，係咪？佢唔會理你係梁天琦好，係咪？係鄭松泰好定陳文國師好咁樣㗎嘛？點會理到咩佢哋？投票嗰陣時，即係譬如有啲手頭足都係噶，即係我身邊識唔少啊，即係我依家諗化咗佢哋啦，即係可以咁講啊。佢睇政黨，睇個黨啊嘛，睇個 logo 啊嘛，乜屌打開張選票係咪？見到我親西，見到我熱血公民啊，咁啊屌投啦咁撚樣啊嘛，唔撚通投你民建聯啊，見撚到你民建聯冚家產想抌撚咗張選票佢啦，係咪啊？屌佢見撚到你工黨，見到你工黨，我黨費唔會投俾你噶嘛，啱唔啱啊？見到民主黨白鴿嗰只白鴿唔會投俾你噶嘛，係咪啊？晒夠氣，所以個問題唔係在於即係你想吸手頭族嘅票冇問題 ，OK， 個個都想吸㗎啦，係咪啊？係咪？好，都係即係你唔好理佢係幾多歲嘅票，手頭族嘅票佢都係一票嚟㗎嘛，係咪？特別你呢啲即係自以為嗰七十九日屌你乜佔領運動係咪？雨傘革命。你哋唔會嗌雨傘革命啊！你嗌佔領運動，我哋嗌雨傘革命啊嘛，係嘛？雨傘革命，屌你！你啲人有功咁樣係咪？嗰啲人就投票俾你係咪？投票俾你泛民係咪？對唔住，你錯撚曬係嘛？大部分喺即係我講嘅雨傘革命都分兩邊啦。喺旺角嗰啲係咪？就真係真真正正今次係手頭族，或者後生嘅平均年齡低過卅歲嘅係咪？在你金鐘那裡大家心裡有數是不是除了黃之鋒羅冠聰之流這些又是廢撚時屌是不是就是你香港總戰啊是不是還有一個叫什麼兩港嘛香港列襯 沒人懂 是不是不是沒人懂屌有人懂是不是屌你乜你都系嗰度用埋啲老餅語言啊嘛，對唔住係咪？都係講埋嗰啲嘢啊嘛，係咪？即係你黎文樂出嚟，屌你諗乜講撚埋嗰啲嘢，真係想，唉，嗰兩個字唔出得街，係咪？三個字唔出得街，係咪？喂，大佬，唔係，但係我哋好撚多啊嘛，喺度撚樣係嘛？喂，講撚埋嗰啲嘢，屌你諗乜成個李柱銘咁撚樣嘅喎？屌你老尾，係咪啊？Exactly 啊嘛，屌你啦喂，你真系，所以你一定冇票，批捻死你喎，已经批捻咗你六月已经批捻咗你九月，咩仲有三个月系咪？六月六号系咪？九月四号投票，大家记得出嚟投票系咪？五区公投运动需要大家的支持系咪？你老尾真系，你嗰啲屌你啦喂，你真系唔识谂咯，啲咪叫做屌你老尾你老鬼咁样好似。咁撚嘢啫，行出嚟，屌你諗乜講撚埋嗰啲嘢，冇撚用啊，係嘛？你要講翻啲啱聽嘅嘢，係咪？即係用何秀蘭嗰句，同一即係同一個年齡層，係咪？年輕嘅同一個世代語言，仲要啱聽噶嘛，係咪啊？你同我同一個世代語言講嘅嘢，但係屌你兜個圈叫我聽你啲老餅嘢啊嘛！依家即係。讲到咁谂，即系讲谂到白咁样讲啊，系咪？屌你谂咪嘥够气，我觉得。喂，同埋，即系手头族嘅票，你自己心里有数啊。你哋嗰啲咁嘅即系泛民嗰啲叫殖民式统治，你老尾。我哋出街宣传好简单样嘢啫嘛，系嘛？或者我同我身边嗰啲同学都系咁讲嘅，诶、哎，屌你谂咩民主党啦，屌你传统泛民政党，我屌，即系又唔系屌，又唔系屌我哋嘅，我捻化我哋系咪？我就嚟嚟都系用嗰几句，系咪？你甘唔甘心俾啲今年六七十岁过多十零廿年钉盖啦？讲我口话唔好听句，嘅人系咪？你控制操控我哋嘅未来先啱唔啱啊？我话嗱，今年2016年系咪？仲有30年、31年、2047，你老尾30年，你睇下，净我唔开名啦。即系依家坐喺立法会嗰啲民主党啊，嗰啲咁样样，全部都死冚唪唥都死鸠晒啦，系咪啊？喂，你叫佢决定我哋嘅未来，一定唔捻得噶嘛？呢样嘢系咪啊？喂，就算。 你嗰啲 so call 嘅，即系你哋嗰啲即系 so call 咁啊，捻嘢欧罗轩啊、许志峰啊嗰啲白，即系唔系费卵事讲啦，系咪？都系即系嗰啲民主党中人啊、泛民中人啊，即系稍微年青啲嗰啲啊嘛，甚至乎邝春晓嗰啲。喂，屌你妈！你咧喺我啊，即系喺我心目中啊，或者喺我有一啲侧边嘅，即系所谓嘅朋友心目中啊，你老母你真系同。你依家立法會坐喺度嗰班，你嗰班老大哥係咪唔肯讓位俾你哋嗰班同流合污啊嘛？係嘛？喂，你哋要燙嘅政治油水，就一路咁樣燙撚到落去啊嘛？係嘛？喂，但係我哋屌你下一代人，喂到我哋去到嗰個年齡係咪？即係如果好彩嘅係嘛？好彩嘅。挨捻住50岁系咪？退休走捻咗系咪？去捻咗 Canada 咁样，或者去捻到美国咁样系嘛？屌你老味，即系喂，或者有啲唔好彩咧，系咪？咁点捻样啊？系咪？冇得叫你哋交代啊！屌唔通攞嚟撕出嚟边咩？冇捻用啊嘛，系咪啊？所以跟住讲捻到尾都系咁捻简单，咪一句说话咧就系、是：喂，2016年呢一次立法会选举9月4日。手头族真系有咁捻多，系咪？重复多一次又要，系咪？香港岛15694，九龙西14260，新界九龙东19773，新界西37933，新界东35287，系嘛？喂，净系呢啲数出嚟嘅手头族都可以置你不仁于死地啦，啱唔啱啊？你老味啫！今次立法会选举一定要置呢班冚家铲于死地。嗰啲所謂嘅老泛民好，屌你咩年青泛民好，全撚部都有收工，係咪？即係在於我嘅立場，我覺得係咪？你撞緊3分0鐘，你講埋佢。 咁我都覺得呢班冚家鏟都要收都要落地獄嘅。咁所以嚟緊各位手頭族要投就投五區公投嘅余公民啦，鄭松泰新西遊鄭松泰啦， 九東即係暫時啦，暫時嗰個五區公投，五區公投全民陣營嘅活動啊嘛，新西遊鄭松泰水馬啦，鄭松泰同埋水馬張耀森啦，咁新東就有郭思啦，同埋 Marco 啦，係咪？咁啊九西梗係有我哋嘅教主啦，咁九東啊應該係阿大亨啦，咁樣我哋五區公投運動嘅總指揮咁樣係咪？即係九龍我哋仲未知嘅，九龍東、九龍西係咪？咁香港島梗係有我哋最靚仔嗰個四眼哥哥啦，同埋 Bonix 啦，係咪？好，你繼續講。 好、OK 啦。嚇， 唔係即係我覺得即係。你補充一下條先嚇，你再嚟俾我又打斷咗你啊嘛，你補充一下先 嚇，補充 補充啊， 係啊，算啦，係咁啦，都係 啊，你都係想介紹我哋五區公投嗰個團隊啫， 都係想希望各位新樓族啊，係咯，支持我哋呢個五區公投 啊， 全民制憲咁咯。 唔係，同埋嚟緊即係喺呢3個月入邊嘅選舉工程，我哋一定好艱苦嘅。咁即係最緊要一樣嘢，我哋即係除咗啲體育族，即係你要支持我哋，你最緊要9月4日出去投票啦。如果唔係，我哋幾個月嚟嘅選舉工程，即係冇你哋嘅支持係好咩噶嘛？即係叫做一鋪搞掂啊，大佬費事啦，我話覺得係咪？咁即係要令到大家記得即係投票啊！我覺得啊，即係大家應該要。踴躍啲出嚟做街站，係咪？好，我哋呢一節時間嚟到呢一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都係會講即係呢個選民登記冊啦，咁同埋嚟講咧，我哋觀望2016年嗰立法會選舉啦，咁主要即係講完手頭續啊，都係講下即係一頭一尾啦，講尾嗰陣啦。好，我哋呢節休息一陣。